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下降较快，天气将逐渐变得比较凉爽。明天白天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适宜外出，但西部北部山区午后可能出现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电影《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发布了一段困难重重制作特辑。视频中，几位主演奔赴草原、沙漠、冰川，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坚持拍摄，苦中作乐。影片将于9月14号登陆全国院线。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剧组在长达78天拍摄周期里，先后辗转内蒙古、宁夏、西藏、北京等地，行程近万里，成功将草原、沙漠、丹霞地貌、湖泊、雪山等自然景观原汁原味地搬到银幕上，给观众带来了极具冲击力的视觉震撼效果。电影《黄金兄弟》今天发布一款追车版海报，曝光了《黄金兄弟》街头飙车的重头戏。造价昂贵、比超跑更炫酷的 LMP3 原型赛车首次登上国内大荧幕，这一场日本追车戏让人充满期待。影片将于9月21号中秋节上映。爱情剧情片《吻隐者》近日发布了主海报以及虐心版预告，高原美景与谜团重重的主线故事都在这组物料中渐渐浮出水面，而演员谭卓和李治正这对全新组合在大荧幕上的虐恋纠缠也即将上演首秀。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3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介绍完旁边没有人接下一句，说明今天晚上没有男左，也不是一期直播节目，是一期录播。这段时间呢，我们都要休一个假，所以呢，将会把曾经和你分享过的暖文章还有歌曲拿出来再一次的重温一下。欢迎进入你熟悉的男左女右，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SHE 的《我爱你》。 自己最幸福的倒影，握在手心的默契，是明天的指引。无论是远近，什么时机，在天堂拥抱。

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3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是一期录播节目，所以没有红人，也不需要互动，大家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听就好了。不管你在哪里，都谢谢你喜欢这档老节目很久很久了。下面我们要听到歌曲呢，来自徐佳莹。当初唱这首歌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人，而如今呢，她已经结婚啦。来重温这首歌吧。 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我迂回的徘徊。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叫我爱。个尽头，我也想再往前走，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我不是

望也不愿阻止。你是难过来的孩子，人要爱人要恨的样子，血里流窜着远在古老的故事，手心刻画上帝的仁慈，与未知相思，与未知相思。 张悬的南国的孩子，不知不觉这个时段就接近尾声了，还好我们还有第四时段可以在一起听歌听暖文章的。那转个身一会儿见吧。 手揣进古董，走

想了一遍，谢谢了伤我的人，想做乐观的人，美中余生听了都不能，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 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说